这鱼帮一鱼在厚利天中的恩情富足，它令娑婆世界自然离了出世以来众生息事不绝，永离诸苦的如佛受的呀。佛话你应当就你地藏应当呢要忆念我佛呢在这个脱离天宫为母说法之时，那么亦都呢恩勤付足于你地藏啊。那么日后在这个娑婆世界之中所教化的那些众生，一直至到所谓弥勒菩萨出世以来，其中啊那一大段时间未曾得到有光和难化的众生呢，那你都要令他得到解脱。那么弥勒菩萨呢，那么每一个山门都有，那么我们芙蓉山竹林禅寺呢，那么也都有弥勒菩萨。咁你一入第一道山门，你就见到啦，佢老人家所谓笑口都常开，咁啊，所以大大欢喜啊！咁啊，英文咧，佢叫做 Happy Buddha， 即系欢喜佛。咁啊，佢自己欢喜啊！咁啊，人人见到个笑口常开咧，咁啊，亦都咧系好欢喜嘅。咁啊，但系佢呢个欢喜咧，咁有兩方面講嘅，若是話嗰啲有善根嘅人，咁啊彌勒菩薩就笑佢啦。你有善根，你入到咧山門，所謂燒香禮佛啊，咁啊彌勒菩薩當然就歡喜啦。但係彌勒菩薩亦都笑世間嗰啲名名利利嘅人啊，在呢個名利場中打滾。不知道生死的痛苦啊，你即使为他说法化度他啊，他都不知道你是弥勒菩萨啊。所以他自己说，他说弥勒真弥勒，我化身都千万亿啊，那个时时的时世人，那个世人就哪得识呢？他说我弥勒菩萨啊，何止一个弥勒那么简单呢？他说我真的弥勒菩萨啊，常常都化身千万亿啊，处处都有弥勒菩萨，处处都暗示啊，点醒世人不要这么争名逐利啊。但是世人如痴沉迷于这个名利啊，他说根本是怎样识得我这个弥勒菩萨呢？所以就笑这个世人的愚痴啦。咁啊，弥勒菩萨咧，佢最好嘅修养就系忍辱啊。咁个中人坐响呢个山度，不管咧系张三李四啊，照样个宽待。即使你赞叹佢，固然佢宽啊；即使你毁谤佢啊，佢亦都要宽待啊。所以话年年坐览山门。接将待力，我话总见他欢天喜地，请问这头陀啊，得意处有什么来由呢？咁就可以参一参啊，佢有什么来由啊？佢个什么来由就系、是、以呢个忍辱啊，宽容大度来到佢化度众生。咁弥勒菩萨在我哋中国人嚟讲啊。咁啊，亦都咯好出名啊！除咗觀音菩薩之外咧，亦都可以講咧，好多人咧認識佢老人家呢個大名，因為佢老人家咧個靈有一格啊，就肥大，又笑口常開，就係、是、代表佢老人家嗰種嘅慈忍，所以佢老人家在呢個光節一帶都常常咧系现身嘅，咁啊从前光疏太远啊，咁啊光疏太远咧，呢个佛法就好兴盛啊。古时如此，即使今日咧都系一样啊。好多人出家，所以佢个庙咧亦都好多嘅。 咁啊，太原城里边咧就有八间好有名嘅大丛林。咁啊，其中啊呢个西山咧有间叫做白云寺。咁啊，佢呢个专门咧应付呢个佛事嘅，即系咧经参庆。咁啊，日日都好多法事嘅。咁我哋当年喺上海读书嗰阵时咧，亦系一样啊。即使系读书上堂。我们亦都应酬佛事的，因为佛事太多了。那么这个西山白云寺呢，那么有人呢一来就来得十堂八堂都是檐口，个个都晚上放檐口。虽知呢一堂檐口的床前呢通常都要十位法师的。那么如果有十堂八堂就成八位法师的，那么一下子呢就不容易请得那么多个金刚上师、啊、即是广东人所谓加持。那么一堂檐口最重要就是这个加持、啊、那么一下子就找到那么多个加持。那么所以这个知客师傅他就开大了，他就到处个问，那么走到个上客即是挂单的地方，那么看看有没有、啊边一位挂单的出家人呢，他对于这个经忏佛事呢是会的，那么请他发心啦。那么他一去到个上客堂呢，就见到一个肥肥大大的和尚啊，好宽容的。那么他就请问他，那么他说得啦，他说我会做加持的嘛。好啦，那么当晚就请他坐台啦，做金刚上师。咁啊，即系做加持啦。咁啊，做加持就要带啲五佛冠嘅。咁啊，上堂就要带起呢个五佛冠啦嘛，皮尼帽就五佛冠啦嘛。咁啊，佢戴好啦，亦都放啦。啊，等到差唔多咧，放完啦，即系到最后施食圆满就功德周隆啦。我话要等孤魂佛之向什么作安身立命呢？咁佢话处处种成花状大的从教无处不疲劳，咁就开始落座，你要回向啦。咁啊，虽知道一台延可几个钟头，咁啊，大家都好辛苦噶啦。咁到呢个时候咧，其实咧呢、这个法师啊，即系呢个金刚上师加持咧，都未曾落得完嗰个座咧。下面嗰啲法师咧，已经咧就开始先行去嗰个灵位嘅处都回向啦。咁啊，争取时间，就当然忽略咗最后呢个加持啊，有冇跟住咧？佢哋都冇注意，因为一向都系咁啊作风。啊，咁啊，等到去到呢个灵位嘅处回向，睇翻转头一望，咁要收板噶嘛。你要收把先就可以念啊回向嘅经文啊，咁啊拧转头一望啊呢个二手，拧转头一望准备收把咧，硬系见唔到呢个加持嚟，咁啊觉得奇怪，点解唔见得佢嚟嘅咧？但系有啲地方咧，呢个加持咧落咗座佢就唔回向啦噃，或者太过辛苦啦，就只有下边嗰个法师嘅回向。咁啊，佢既然有阵时唔去回向啦，所以呢个二手咧，咁啊亦都算啦。你唔嚟啦，我哋做埋佢算啦。咁就收板就回向啦。咁啊回咗向，当然就唔理佢哋，大家都瞓觉啦。咁啊，以佢哋既然都唔嚟回向啦，你就梗系咧抽咗蒲衣咧，咁啊翻去瞓啦。咁啊算啦，忘记咗呢个人啦，忘记咗呢件事啦。啊，咁啊第二朝起身咧。咁啊，弥勒菩萨即系弥勒殿啊，佢就附带响呢个天王殿嘅。咁啊，我哋盘山竹林禅寺都系一样啦。咁啊，经王就系弥勒殿啦，就弥勒菩萨啦。咁啊，背后向住大雄宝殿就韦陀殿啦，就韦陀菩萨啦。咁啊，两边啊四大天王，可以讲全中国啊个大丛林咧，第一山王咧都系嗰个布局噶啦。包括天王殿，就包括弥勒殿，就包括咧韦陀殿。咁啊，当然有个香灯， 咁你叫佢天王殿又得，叫佢米婆殿又得，你叫佢明日殿又得。咁总有个香灯，咁啊第朝嗰个香灯咧，做香灯嗰阵时啊，咁啊去到弥勒菩萨嗰时一望，啊怪事出现啦。咁啊点解弥勒菩萨啊个头顶上边啊多咗个皮尼帽，多咗个五佛冠帽？嗱，咁啊一般个弥勒殿咧。弥勒菩萨都是光头的，就冇呢个做放唔好做家事嗰阵时咧，呢、这个五佛冠同埋个皮尼帽嘅，咁、那个香灯好似做咗好多年，从来都冇嘅。个点解今朝咁皮啊？个边一个人咁得闲，一早起身，咁啊响弥勒菩萨嘅头顶面前戴一顶皮尼帽，就挂上呢个五佛冠咧，咁啊传出去啦。啊！傳到嗰晚一齊放完口，嗰一班法師個耳仔嗰時一聽咧，佢哋領悟啦。點解昨晚啊唔見呢個家子落座，跟住我哋去回向咧？原來佢就係彌勒菩薩現身啦。你唔救人啊嘛，咁啊，所以彌勒菩薩就現一個掛翻和尚咧，咁嚟幫你咧做一份家子，佢放完口。咁啊，然后已经放完啦，咁佢仲有冇好跟住你哋咧？等于话仙人已经超度咗啦，所以佢坐翻本位。咁啊，因为佢就带咗呢个皮尼宝佛冠，所以佢照样冇差。咁啊，坐翻原位啦，亦都带住呢顶皮尼宝佛冠。咁啊，因此啊，全中国咁弥勒殿、咁弥勒菩萨咧，都冇皮尼宝五佛冠嘅。咁啊，亦只有呢个大愿啦。咁啊，呢个西山法文寺弥勒菩萨咧，由嗰个时候开始，咁佢就永远带住呢个皮尼帽，带住呢个五佛冠啊，就成为一种咧系最突出嘅弥勒菩萨像。咁啊，有弥勒菩萨啦，佢哋然后呢个光节，咁啊常常现身啦。咁啊，有一次咧，佢就个天童子现身喎，咁啊，亦学肥头大耳，啊，肥肥胖胖咁，一个挂单和尚。咁啊，有一日过堂啊，咁啊，过堂就食饭啦。咁啊，通常呢个斋堂个布局咧，就系由正门一直咧望到最深嘅地方，咁啊，中间有个法座。咁啊，呢个法座咧就系大和尚坐嘅。咁啊，通常咧大和尚一进斋堂，咁啊，全部先嚟嘅人咧就要企起身，咁啊迎接大和尚进堂嘅。咁啊，等到大和尚响个斋堂个法座坐得四四正正啦，咁啊，大家先至坐低。咁啊，因此一般啊，所谓惜福。或者懂得规矩的大和尚咧，佢就好少迟到喎，因为大和尚上早典咧，到到啊打完三皈依咧，佢就去拜四圣噶啦。咁佢拜完四圣啊，翻个方丈寮，咁啊办完佢应办嘅事咧，佢就即刻就去斋堂，咁啊在先咧坐喺呢个位，等于话佢去斋堂咧。一个人都冇嘅，除咗嗰啲行堂师傅啊，整个寺门里边食早餐或者食午餐嘅人，根本就冇一个人进堂。意思即系话咧，佢免得大众起身嚟到欢迎佢。咁啊，佢早进堂，坐响呢个法座嗰处，咁啊自己打坐啦。以后大众师傅进斋堂食斋，咁就唔使为佢进堂。嚟到企起身歡迎佢，呢種啊屬於啲惜福啊，自己咧客氣。咁啊嗰日晏晝咧，咁啊彌勒菩薩啦，佢就恭恭然咁啦，個神不知就鬼不覺，佢老祖啊，佢就坐上咧嗰個齋堂正中呢個法座。咁啊須知道舊時嗰啲叢林嗰啲燈火咧。就冇今時今日咁光猛噶喎， 好多地方咧都係黑黑暗暗嘅。咁啊，有陣時陰啲陰天咧，即使係白日啊，陰陰天亦都唔係幾光明。你一個唔留意咧，你就知道個八座坐咗一個人響樹。咁啊，但係逢係殿堂，你有個登值師傅啊，即係真人嘅值日，佢就打點呢個齋堂，打點呢個佛殿。咁啊，邊一個人坐得唔好，企得唔好啊，佢都有權去啰嗦。咁啊，佢哋增值。咁啊，增值多數就企喺齋堂門口。咁啊，入門咧，呢個右手邊嗰個門嗰處嘅，就等於話企嗰個角落咧，東西兩聚啊。邊一個人坐得好唔好，四唔四正，批唔批矩，佢都睇得清清楚。而又嗰陣時大和尚又未進堂，所以佢就冇留意啊。呢個齋堂最深嗰個地方，呢個法座咧，早已坐一個人，佢冇發覺。咁啊，後來咧，到咗咁上下啦，咁佢望下望下，咦？乜點解個法座好似有個人坐喺樹嘅？但係再諗一下，佢當然亦係最先來齋堂嘅人咧，佢要打點一切噶嘛。佢諗一諗自己，自從到呢個齋堂以來，都未曾見大和尚進嚟嘅喎。咁啊，究竟大和尚乜嘢時入咗嚟嘅咧？咁佢就好懷疑啊。到嗰個時候咧，佢先至啊行前個法座要睇清楚，究竟係唔係大和尚？哈！點解接佢一睇唔係幾對啊？大和尚就冇咁肥啊，個亦都冇咁笑容噶噃。佢話點解今日嚟咗一個和尚啊？頭又大，滿面笑容啦，唔對啦。咁啊，但係增值師傅就好大權威喎。響呢個殿堂佛事，你邊個唔聽話咧？即使係大和尚唔對啊，佢都有講兩句話噶喎。啊！咁我見到一個向來唔相識嘅普通嘅和尚，呢張就好大嘅膽子啊，坐上呢個法座嗰時，咁啊等於話冒充大和尚喎。咁啊，從前嗰啲叢林咧好威勢噶喎，好規矩嘅。咁啊個增值師傅咧，咁就發起個權威，佢問你仲唔快啲落嚟？咁啊，但係地和尚啊，佢根本就唔理啊，佢就充耳不聞，照樣坐樹。咁呢個增值師傅火起啦，問你唔落啊嘛，我就掹你落嚟，掹佢個耳仔啊！咁咪一捉住佢耳一掹，佢就禮轉身咧，咁啊向門口咁一出去，就以為呢個肥和尚就跟住佢落座啦。點不知佢一掹，就掹到張銀行到門口啦。咁啊，呢個大和尚就到啦喎！大和尚就進堂食齋啦。哈！大和尚一睇，哇！點解個增值師傅掹住一個人嘅耳仔啊？咪越掹越長。咁佢一睇咧，所謂大和尚咧，始終係大和尚，有佢呢種個慧眼嘅道德啊。佢一睇下呢個法座，坐住一個肥肥嘅大頭和尚喺住啊，佢知道咩事啦？佢即刻就喝止呢個增值師傅快啲停手，咁然後就叫到增值師傅話：佢哋哋唔使嘈，你就響呢個門口嘅樹咧，另外擺一個法座，其他一切你唔使嚟。咁所以佢就響嗰個門口嘅樹咧，擺好個法座啦，佢就坐響門口，大家行前兩步，擺個法座咧，佢個面就向入。就睇住呢個齋堂咧最深嘅地方、最入嘅地方，咁啊即係自己平時所坐嘅法座咧，咁啊食飯，咁啊一直食完下佢嘅仙袍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彌勒菩薩現身啊，來到我哋天寺啊，我哋應該要頂禮迎接。一到嗰陣時咧，彌勒菩薩就喺邊處？到呢個法座，呢個肥肥大大嘅和尚冇咗啦。咁啊，由呢個時候開始，天童子啊， 咁呢個渣滕呢，門口就多個法座，面向裏面就係、是、大和尚過堂坐嘅。咁啊，平時呢嗰、那個法座呢就留返俾彌勒菩薩坐。由嗰個時候開始呢，大和尚過堂就唔坐佢原來呢個正位，就坐向門口，亦都等於話呢，從年初一到到年三十晚，一年復一年啊！咁啊，呢個天童子嘅齋堂個門口啊，入門嘅兩三步咧，就多咗一個法座擺喺前。當然就顯示彌勒菩薩啦，處處現身。只不過我哋呢個發夫肉眼啊，就唔識得菩薩現身啊，所謂當年錯。咁啊，現在佛話，佢話我雖貧苦慈悲，咁啊教化呢啲光頭難化嘅眾生啊，但其中亦有好多未曾受我調伏、未曾受我教化得到嘅，咁啊當然佢就隨業受報啦，受呢個三惡道嘅大苦啦。咁你哋應該你地藏啊，憶念我向呢個鋪利天宮，咁咪因為個扶足於你，令你在呢個娑婆世界由今日開始，直至到彌勒菩薩出世以來呢一段咁長嘅時間啦，所有啲光頭難化嘅眾生啊，未曾受我所教化嘅眾生咧，你都要教化佢哋，使佢哋得到解脱，永遠離開呢個三苦八苦，用三惡道苦，而得以彌勒菩薩出世啊，為佢受記。咁啊，此一段經文咧，咁啊，亦都説明啊，嗱，我哋今時今日，你不管任何一個人，你只要響呢個釋迦牟尼佛座下，咁啊，曾經咧種過善根。即是你曾經供養三寶、啊、或者布施結餘，或者是起叢林，或者是起塔寺，又或者是誦經拜佛，又或者受五戒，又或者出家受出家戒，不管你淺與個深，你總之在這個佛法裡面曾經種過佛法嘅善根啊，咁啊最好就係啲生能夠解脱啦。咁啊，如果你即生唔能夠解脱，就等於話自己都係光強難化之一，自己亦都係業障深重。但係你即使從今以後生生世世歷劫流轉，但到到彌勒菩薩出世咧，你以此今生曾經響釋迦牟尼佛座下曾經種過佛法嘅善根啊，嗰種嘅善根種子嘅因緣之故，咁啊等到彌勒菩薩出世嗰陣時，咁啊你亦都有機會啊，咁啊見到彌勒菩薩，咁啊親自叩頭頂禮親近彌勒菩薩啊，咁啊接受彌勒菩薩嘅化度而得以受記，成出世解脱。但係問題唔同嘅咧，你由今日開始直接到彌勒菩薩出世嗰陣時啊，都唔知幾多千千生生萬萬年。咁啊，若是话我哋今日虽然种咗善根，一直等到彌勒菩薩出世之时，咁啊，肯定无彌勒菩薩嘅化度得以解脱。但系呢段咁长嘅时间啊，若是我哋未曾得解脱，呢段咁长嘅时间六道轮回，生生死死啊，呢种苦痛啊，亦都唔系容易受噶。所以佛经里面虽然明明白白说出，我们现在地藏经亦都讲得很清楚， 都是说欲是这个当权难化的众生，从今日开始他直接弥勒菩萨出世以来，那么地藏菩萨都化到我们，最迟到都弥勒菩萨出世，我们都得到弥勒菩萨的化度，但是都不易啊！我们今生今世老老实实，那么既然有机会信法学佛啊，或者第三宝受五戒受出家戒，那么既有这么大的善根，既有这么大的善缘，我们都不如今生今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一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或者一句大愿地藏王菩萨，或者诵地藏经，或者念弥陀经，或者诵普门品，那么各色其色，那么努努力力，勤勤恳恳，那么一生成等，即生能够了生死往生净土，那就减去呢由今日直至到弥勒菩萨出世以来这段不长的时间，受这个六道轮转，免了这么多的生死痛苦。不过最起码就即是说，即使我们今生不能了生死，但是即使在佛法中曾种这个善根，我们最迟最迟最迟等到弥勒菩萨出世呢，我们都一定接受弥勒菩萨的慈悲化度，得以解脱。不过其中这一段时间呢，所受的生死啊，当然亦复呢是无穷无尽啦。那已是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的共觉一念，涕泪的悲哀不得言。我从九远劫亡都蒙佛接引啊，使获不可思神力的巨大智慧。咁啊，上文咁啊，既然佛同地藏菩萨讲，佢话既然我所教化嗰啲众生光明难度十有一二的上恶在，即系百分之一十二十，仲系未曾接受教化，所以就附足地藏菩萨啦。从今日开始，在此娑婆世界直接弥勒菩萨出世以来，咁啊教弥勒菩萨生生世世发菩提心，咁啊度我哋呢啲苦恼嘅众生，咁啊显示佛嘅慈悲，亦都显示地藏菩萨呢个宏心嘅大愿。咁啊，地藏菩萨既然接受佛嘅呼，所以佢话以时在十方罗诸世界嘅分身地藏菩萨就共复一念啊，还翻原来呢个清净本体，就一尊地藏菩萨啦。佢就涕泪就哀恋啦，同埋自己呢所谓涕哭流泪啊，就悲哀我哋嗰啲苦恼嘅众生。即以后呢恋于佛对佢嘅祝福，佢就百其不易，佢就同佛讲啊，佢话我从九二劫亡，佢话我地藏呢从啊九远九远劫以来，蒙我佛嘅慈悲接引我地藏，咁啊使我地藏啊咁啊由修行而正果得解脱，能够现呢个种种嘅神通变化，分身无量，在呢个十方法界现不可思议身，种种嘅神力嚟到化度众生，亦都使我地藏啊得到呢个大智慧。佢话我所分身就遍百千万亿，就恒河沙世界啊，咁我地藏因此咁啊蒙佛教化得到解脱，然后咧开始咧就重启起用，咁啊现啦个无量无边咁多个化身， 遍满啊八千万亿呢个恒河沙世界。咁啊，在呢个八千万亿恒河沙世界里边咧，每一个世界我都话呢个八千万亿咁多个地藏，每一生即每一地藏啊，亦都度过八千万亿咁多人，令佢皈依三宝，令佢恭敬三宝，或归敬三宝。咁啊，由于归依三宝、恭敬三宝啊，就一定系依三宝所说嘅教法嘅修啊。咁啊，由修行之故断烦恼啊，就当然系了咗呢个生死嘅痛苦啦。咁啊，叫做永离生死。未曾离生死，就未曾得到成佛呢个。既然生死永离，当然就成就不生的门道啦。或自涅槃乐，不但于佛法中所谓善事，一无一的，一沙一尘，或毫发许，都我见道脱，死亡大利啊！佢话即使有一类嘅人，佢在佢呢个佛法之中，佢所做嘅善事，即使唔系好多，只系细微到咧，好似一条毛，咁啊当然系好细微啦。就或者好似一滴水，咁啊一滴水咧，可以讲就冇乜用处啦。咁啊，当然形容佢系好少噶，而同一滴水，咁啊亦好似一粒沙咁少，但系沙都仲成粒喎。如果一粒灰尘咧，可以讲肉眼都睇到啊，过一尘，咁啊形容我哋所做嘅善根咧系好少好少，就挖啊毫发佢啊，即系好少好少噶。我渐道脱都死获大利啊！地藏菩萨讲过，假使呢一类人只要诚心归敬三宝啊，佢在呢个法中所种嘅善根啊，少到如同一粒微尘，少到如同啊一条头发咁少嘅啫。但系以善根，我都会渐渐咧纯熟佢。渐渐咧就化到佢啊，令佢得到解脱，得到呢个好大嘅利益。所以在呢个《言而因缘经》里边讲啊，佛同阿难讲，咁啊，若有众生于三宝福田中种少少嘅善根啊，都得到无量嘅极乐。此就说明，能够令呢个人天嘅小乘法啊，归于呢个广大一乘。所以本经咧，既然佛啊将要涅槃，然后先至上呢个铺离天为母说法。所以本经在佛呢个一代时教之中，就应该判为属于呢个化花时。咁啊，法花就即系法花经啦。咁啊，法花经就佛一代时教将要结束所说嘅，就系将从前说法所教化嘅众生，你即使曾经种过少少嘅善根啊，但系到到法花会上，佛都为佢受记啊。所谓若人善念心，佢入于塔庙中。只要念佢一声南无佛啊，都皆已成佛道，我都为佢受记。又话乃至童子气啊，都聚沙成佛塔。咁啊，一个细路仔或者一班细路仔啊，佢响嗰啲沙地嘅地方咧，佢就将嗰啲沙堆堆埋埋，佢就造成一个好似佛塔咁嘅样子。咁啊，佢哋呢班细路仔咧，咁啊对住用泥沙所做嘅佛塔咧，佢哋自成恭敬啊顶礼。但系由于佢咧，佢系诚心诚意啊，而 以呢一堆沙所弄成的呢，他就作为一个真正的佛舍利塔咁顶礼。咁啊，佢以此嘅善因佛呢，亦都呢为佢受记而得到成佛啊。咁啊，所以《法华经》呢就开呢个三圣之权嚟回归呢个一圣嘅佛法。咁啊，此得意外。咁啊，地藏菩萨同佛讲啊，佢话我咧从九天劫来，既蒙佛嘅慈悲，对我嘅化度，使我得到解脱，成就呢个不思神力巨大智慧。咁啊，因此我亦都为报佛恩啊，分身无量，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界，每一世界。八百千万亿生啊，每一生度百千万亿人，令佢归于敬三宝。只要佢于呢个佛法之中所做嘅善事一毛地一滴啊，乃至少到如同一粒沙一点微尘，你唔好睇小呢一点小小如同微尘善根啊！但系有朝一日呢？呢一点小小如同微尘嘅善根，佢起现行之时，咁啊，我地藏菩萨啊，亦都咧去接引佢，使佢得到大大嘅利益。因为善根之小，如同微尘，冇少啦。但系地藏菩萨嘅化度佢啊，令佢断烦恼，得到出世解脱。如同上文所讲啊，所有受地藏菩萨教法都令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而离开呢个业道啊，而得到解脱。你话呢种系唔系好大嘅利益咧？当然就好大嘅利益。咁啊，既然一点点小如微尘嘅善根，都尚且能够得大利益啊！咁啊，若是我哋现今能够发起呢个大心，咁啊，于呢个三宝之中，咁啊，生呢个尊敬，于呢个佛法之中，咁啊，时时学习啊，当前呢个善根咧，就比呢支啊，如同一粒微尘咁小，就大咗好多啊！亦都等于话咧，我哋日后啊，肯定有机会。咁啊，蒙菩萨嘅慈悲化度啊，而得以解脱。不为缘世尊，就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累啊。咁啊，既然地藏菩萨佢曾经咧讲过呢一番嘅说话，佢在呢个分身啊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八百千万亿生啊，每一生能到八千万亿人，只要于呢个佛法之中尘种善根，我都化度佢啦，就等于话世尊啊，你就唔使忧心，你就唔使挂念咩？呢、这个后世嘅恶业众生咧，冇人为佢化度，你应该咧系放心。我地藏菩萨咧，尽足负起呢个责任啊！所谓众生道尽，先至波正菩提。若是地狱未空啊，我誓不成佛啊！我行菩萨道者，以利生为事业，以弘法事家务，一定系遵循你佛嘅教导嘅嘱咐，我去化度啊！你的光强难。化嘅众生，乃至到化度堕于呢个地狱恶鬼畜生呢、这个三恶道嘅众生，所以唯愿世尊念佛啊，唔好以呢个后世恶业众生咧，好似未曾得到解脱为个忧虑，佢一定系得到解脱，我一定咧化度佢哋。既如是三法不言，一而再，再而三。 一共呢是有三次的，我唯愿世尊不得后世恶业众生为累，愿佛呢不要演这个后世恶业众生呢，恐怕他未曾得到有人为他化度而得解决你的忧心，肯定我地藏啊真不足要化度他们。他以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则吾助主喜啊！咁啊，始终两个善哉啦。咁啊，第一个善哉，佛都系赞佢。上文所谓分身八千万亿世界，每一生到八千万亿人，令佢归见三宝。即使在呢个佛法之中，所谓善事少到如虹啊，一点嘅微尘，我都令佢得到解决而得到呢个广大嘅利益。咁啊，当然佛呢就好欢喜啦，所以就赞叹呢话善哉。咁啊，第二个善哉呢就是赞叹地藏菩萨啦。所谓为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累，如是三次咁同佛讲，佢话世尊啊，你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累，咁啊等于话由现在开始地藏菩萨啦，咁就担起呢个度众生嘅责任啊，负起化度众生各种嘅义务。直到末世啊，呢、这个恶业众生得解脱，不会堕于呢个恶道嘅痛苦。咁啊，所以佛呢就相赞善哉善哉，佢话助于啊，佢话我佛啊，都系助你咧生起呢个欢喜心啊，你发如是嘅大心。当然我欢喜你就欢喜啦，过远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呢个宏大誓愿，广度将不得即证菩提，就等同咧一日众生未曾到尽，你就唔成菩提，你发愿咧要广为道尽，一切众生啊离开呢个痛苦将要圆满啦。然后你先至成菩提，各观众生业品第三。咁啊，此经共有十三品，咁啊，现在此一品呢，叫做观众生业缘品。咁啊，始终呢个观众生业缘品呢，业。就是我们所做的罪孽嘛，亦都包括有这个善业，那么缘就是助缘，我们做善事有它的助缘，我们做这个恶业都亦有它这个恶缘，要有这个善境恶境为我的助缘，咁啊，然后咧先至引起我呢个心咧，去做呢个善业啊，或者咧系做呢个恶业。所以呢个业缘两个字咧，就系说明有呢个业因，有呢个助缘，先至可以成就啊呢善业或者咧系恶业。咁啊，众生咧，咁啊，通止六道。咁啊，六道嘅众生啊，都系由种种因缘咧集合而成嘅，咁就名为佢哋众生。嗱，例如我哋现在呢个肉体，咁啊离开呢个地水火风啊，根本咧就冇我哋呢个肉体可得啦。咁啊，地就系骨头啦，每一个人嘅身上都好多骨头嘅，咁啊，咁骨头就系结实嘅。好似呢个地一样，咁又叫做地大，即是我哋嘅骨头。咁我哋本身咧都有大小便利， 有嗰啲血，有嗰啲口水，咁啊，甚至话我哋全身咧就有好多水分嘅，唔能够系干枯噶嘛，一定咧要有好多个水分充足，咁啊就属于呢个水大。咁啊，除咗人死冰冷之外啊，咁啊呢个人无论点样都好啦。人的身體就總是温暖啊，即使是冷到零下幾多度，只是呢個外邊嗰隻手啊，或者咧係冰冷啲，但係佢呢個身體咧仍然是温暖嘅。咁啊，呢個温暖係屬於火啊。咁啊，我哋人就唔係好似個石頭咁啊，坐住唔喐。人咧就靈活嘅，你可以上流落流，肚餓你識得個揾嘢食啊！咁啊，你疲倦識得上床瞓覺，你中意去辦事，你知得佢上街，就等於話我哋呢個人咧會靈活，會喐動，去東就去西啊，去南去北一上一落，呢啲就好似呢個風啊，咁啊來來去去，不慢就不不啊！一時就東，一時北，咁啊如同呢個風大。咁啊，你話我哋每一個人，如果嚟咗呢個地、水、火、風啊，咁啊仲邊處有我哋呢個人生可得咧？但係人啊，雖然有呢個地、水、火、風四大和合，但係地、水、火、風就冇知覺噶喎。所以我就除咗呢个地水火风四大和合呢个肉体之外啊，仲有呢个心化，即系灵觉灵知。我哋唔系只得个木头，我哋有思想，我哋咧系有思量，我哋有每一个人嘅想法。呢种思量嘅想法咧，就属于呢个心化，所谓有情识啊，系有知觉嘅。咁啊，人咧就以呢个肉体嘅地水火风，以共呢个知觉两者和合咧，然后有我哋呢个人。咁啊，人系如此，一切嘅畜生亦都系一样，只不过每一个人所做嘅业力唔同，佢所受嘅果报呢个外表咧，亦有人。速之别，但系佢呢个组织总唔离开呢个地水火风，以个呢个灵知灵觉嘅心法，所以话众生者咧系众缘和合而生，即系地水火风以个呢个灵知灵觉啊，两者和合，然后生起我哋呢个人畜，所以名为嘅众生。咁加话众生业缘品咧，就系、是、我哋每一个众生有佢呢个善业，亦有佢呢个恶业。